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930公交车，请扶好坐好。930公交车从松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王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点30分，末班车21点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，便是松河。4000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，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，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千万欲望，想要爱的念头，有谁能阻挡？目光的阴影，帮不帮你搞得很放？今夜过瘾，不知怎样，情意何解？不知前尝，爱的气氛还在酝酿，情绪早已上涨。Saturday 就满上，想不想疯一疯狂？先把面具戴上，再把渴望收藏。来到18号房，想不想尽情摇晃？天阴两面荒唐，再来填满欲望，管他上当荒唐，演唱的戏怎么一场，先做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那份率真的悲壮。 Just say that what you want， 谁敢烈酒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再把渴望上膛，来到18号房，想不想尽情摇晃？先饮两杯黄汤，再来填满欲望。荒唐荒唐不荒唐，夜色繁星怎么一场？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，那份率真的悲壮。勇敢的酒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只要你在我手，干嘛干嘛？他慌张不慌张？天上繁星怎么一场？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。Nothing shines and nothing wrong.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. 勇敢的酒在梁上，站在堕落天堂。

也许你的心事淡 痴情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。夜风里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似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以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了凋谢，任意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点点。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朵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已碎，花事湮灭。照片中， 写下美丽的魔法誓言，写多弱多内疚，toute seule au bout de moi, je t'envoie ces quelques mots.Je suis celle qui s'est perdue contre ta peau. Quand on se cachait près des bateaux pour mettre le corps à nu.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rlent.